出我的生活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伤的享受，是伤。 的吻藏在心中加温，爱

经自由了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直觉我们应属于 停的累积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。虽然我总守口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监视了我眼睛。哦哦，因为我太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。我会毫不迟疑，只见我们已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。想你想成了现实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 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来说，这个世界是否美好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爱他们、善待他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给世界增添爱和善意，借此把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、值得留恋的地方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在每一个善良的人心中，爱和善良原是最自然的情感。 山山